好啦，上一 part 就讲到富士山上有七合目花市屋，亦都系富士吉田路线无尽嘅小屋嘅第一间， 十四间咗系嘛？ 十四间啦，就系最你好似系 先啊， 系啦。嗱，吉田路数嗱花市屋咧，呢所谓山小屋咧，就简单其实咧就系一佢一系一间诶。一層高嘅算係平房，冇屋咁樣啦，即係冇仔。 兩層高啦， 一層半啦，冇兩層，一平半屋啦。就俾啲入誒，佢咧就賣下啲飲品啊，幫佢打印啊，買啲小用品。有啲高啲咧就會住埋人嘅。 其實咧，我覺得你係真係已經行緊嗰陣時咧，你係冇心情或者係冇餘下咧去顧其他嘢。其實每一間小屋咧，自己有來頭㗎。唔係就係咁講，嗱，如果有好似你睇翻好似登山説入邊咁講咧，其中太子館咧就係話聖德太子住過， 嗯、 下邊其實唔少館咧，佢嘅來頭點解叫個館啊乜鬼乜鬼館啊？其實你知象都有寫噶，佢點一嚟有一個係叫做即係鳥居館啊，因為佢個標誌係鳥居啊，有啲係關於神。是啲神神佛佛嘅故事，佢哋自己嗰间小屋外边系会有佢哋小屋嘅介绍嘅。 不过对于一般人嚟讲，最重要就系 依样嘅打印啦， 唔系，最紧就系有佢有有排凳俾你 坐啊！ 呢样好重要，因为好辛苦。 你冇钱嘅，你唔俾钱嘅喺外边坐，俾钱嘅喺入边唞，咁样咯。 系啦，同埋最紧就系厕所， 开始啦，全部都有厕所嘅。 就通常咧就有個箱俾你入咗錢落去，總之係叫良心價，總之入咗錢落去，咁你入去搞。 其實佢講明由第一間小屋時都話咗，佢嗰價佢個 trip 咧係200 yen。然之後，但係你諗，如果你問佢哋啲 counter 嗰啲即係嗰啲叫職員咧或者管理員咧，佢同你講其實就係由心俾嘅啫。其實你俾幾多，其實佢哋都唔會介意嘅。所以我有啲懷疑，雖然唔算係太多強貴，但係我有啲真係未必會俾咯。 唔係，如果鋼管我住，即係住嗰間我俾嘅，因為我冇用俾咗錢啊嘛已經。 唔係，我係全部我每去一次都會俾錢。 嗰間我俾。 即係呢個其實簡單嚟講，即係佢個例係咁樣啊嘛，佢真係要錢去做。做去維修去保養噶嘛，咁同埋啲職員佢都食飯噶， 唔係一句一邊先做嗰兩半生意。 即係呢啲唔即係有啲嘢真係唔係咁慳咯。 咁講翻花市屋啦，嗱嗰個第一關嚟嘅，跟住好啦，跟住咧就開啲路就開始難行啦。 其實佢真係直嘢，好似即係更新室入邊都講咗嘅。越嚟越即係佢唔係以長度分嘅，係話以難，佢話可能係以難度分嘅一節節啦。你會聽到可能一段咧，例如由七合目到八合目咧，啲小屋咧真係分得好散嘅。但係由八合目到本八合目其實黐埋一齊啊， 差唔多叫做合目一兩個意思就有一個。 係啦，一來我會覺得就係同個地理環境有啲咩地方嘢咩地方起唔到嘅有關啦。第二個就真係佢哋嗰個距離，或者真係佢哋嗰個 難度 嘅。 因為嗰度開始咧，就真係多石塊啦，就開始你有時要需要爬啦，同斜路開 完。石塊同埋真係沙多咗，沙地多咗。 有時係 嘥力好多， 嘥力好多，同埋有時需要爬啦，兩手腳並行先爬。 同埋再加上呢一段七合至八合咧，係氣温轉變得最急速嘅地帶，因為係雲層大。至少啦，我今次去咧，即使算係好天，其實啲雲集中就係喺七合目到八合目中間。七合目開始，去到七合目到八合目中間咧，你已經係你即係越近八合近八合目嘅話咧，其實咧你已經係雲頂噶啦。但係你由七合目開始呢段，真係成段其實濕喺雲入邊行啊！你會你再加上下邊你又開始你要加衫咧。嗰段咧，其實真係 燒得好緊要。 燒其實你話，如果係覺得我會覺得呢段算係開始真係難㗎啦。再反而我覺得呢段之後除咗嗰個高山反應嘅冇高山反應之外咧，其實冇真係最難。其實反而就係呢一段，呢一段就係真係心態轉變，或者個氣温轉變係，因為你一著住一件薄 T 開始去嗰度著住薄 T， 喂，你死得㗎嗰度。但是再上那些 是真的你会知道不可以穿，不可以不加衫，但这个位置就加不加，不加其实运动量你又不会真，你又不觉得，你又不会出，你又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加又好像热得滞，是最麻烦的这段。 这段呢就回应上一次小屋就是招监就不会去小屋，就他就通常就是他去了先要他走快，跟着他就下去打印，跟着打印就印就我来到，跟着我打完个立埋个印，然后唞一唞，跟着呢就行，就行下程。 喂，其实我行得不算快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即是行紧嗰阵时咧，同埋我自己呢排其实冇正式练过乜滞咧，呢即系我会尽量减慢自己个步速， 同埋睇消耗得快，系咪？ 其实当然啦，空气稀薄，我仲要就杰特嘅步速噶啦， 同埋一样就空气稀薄咗啊， 系啦系啦，因为呢段我未咁觉嘅，呢段其实我要冲咧，我未死得嘅。我真的衝到的，或者可以這樣說，或者真的這樣說，由出黑幕到美洲黑幕，或者去到中間一半的話，如果我真的不等傑特的話，我可能要在一間小女小屋裡等個零鐘，等一個鐘左右。 問題就是這樣，可能有空高山症，因為我自己 對身體不好， 因為一不衝原因就是我第一真的你我不知道之前後有多少東西，因為今次未挑戰過，同埋喺消咁消快，我嘅衝嘅話真係高山症。 衝嘅話咧，一來高山症，二來咁嘅體力消耗快好多。 我自己係一路我自己通常有當心跳快，我因為高山症其中一個特色一個症狀就係心跳加速。通常咧，我衝我心跳咧，通常我跳高急時咧，我停喺度，等一等。如果心跳自然放慢翻 ，OK 冇事，咁我就會通常我就係咁樣 深呼吸，一路深呼吸，一路慢慢逐步 pace。我都要介紹一下啲行山技巧嘅，因為咧當個人攰或者當個人感覺上好似心跳過快啊，有心無力嗰啲啊，減慢速度，其實唔係咁推薦你完全停喺度，或者嗱當然應該有常識啲都知道唔好坐。即使最多企喺度呢樣嘢，有啲常識已經知噶啦。 不過另外，但係之後我唔坐得係你決出嚟。 係啦，唔係，但係其實咧，我以我所經驗睇咧，真真正正喺呢個情況最好嘅咧，其實係放慢腳步，所謂嘅慢行蕩蕩，係真真正正慢行。即使係上山，你都係細步，唔好好似大樓梯咁。因為但係呢度可未必 唔係冇得唔大啊，因為你 未必全部得啦。但係我會覺得咁樣話，然之後咧，其實呢一個就係點解我可以成即係俾而家傑特日跑步，你哋而家有睇佢 Twitter 有佢 Facebook 啦，日跑差唔多一個禮拜跑幾百萬， 一個禮拜40公里到啦。 咪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喎， 一個禮拜40公里咯， 40公里啊！其實已經係馬拉松級噶啦，或者即係當然啦，係業餘啦，業餘中意業餘嗰種啦。但係其實跑咗好多啦，我依家基本上就冇時間跑嘅，而家冇乜奶力去跑啦。而家我自己就咁，即係會覺得，但我都可以次次咧，我唔等嘅咧，結到食就塵都冇得食嘅。其實去到或者我唔真係等佢，我自己以自己嘅真真正正 pace 上去咧，真係如果行曬咧，我喺如來光館有諗咧，我正式咁樣，我真係都可以帶到你。半個鐘以上，喺冇影響自己體能之下。 不過嗰時你開始 咧，另一樣嘢冇講住。嗱，咁講真，因為慢行蕩頭呢樣嘢，慢行、深呼吸、所謂嘅慢行就係調整，同埋一個理論就係、engine 嗰啲咧，你都知嘅，即係所謂嘅唔好停咗部 engine。你企喺度，其實你 engine 係停咗喺度，所以慢慢留住 engine， 慢慢喐緊。咁行翻細步，或者所謂嘅一步停喺度，再一步停一步，一步即變咗你將個每一步嘅接拍減慢。所以仲有其實即係我自己會有一種叫做 cool down 嘅，即係所謂 cool down 運動嘅應用式咯。每 cool down 自己就再行，再 cool down 埋，即係等自己嗰、那個體能或者嗰個 pace 有少少回復，再上再回。呢、這個係我點解保持。對連我哋圍內嗰兩個年輕我十歲以上嘅都次次都食塵要我等嘅行，即使行咩上山咧，唔好話落山技術問題啦，即使係上山嘅，佢哋基本上體能其實十年其實爭好遠噶啦嘛，都其實佢都食塵啊，傑特有傑特為證啊，次次都係佢哋食塵噶嘛， 啊，就是、我就用呢、這個即係其實係點樣維持自己體力嘅方式去行。咁、 嗯、 啊，上到去呢度啦，一嚟當然啦，我唔會去拋離佢，拋離。雖然其實阿傑特都會覺得，哇，你點解又行咗咁多啊？但係當然啦， 唔誒嗱，應該咁講啦，所謂拋離其實嚴格嚟講都係我睇得到快，即係。而即系喺个二 set 座位嘅话，佢喺二 set 头，二 set 尾咁样啦。最远系呢个，当然啦。 其实我尽量喺50-100米。 系咯，不过咧，呢个二 set 头二 set 尾嘅，基本上你可以喺行半行你半个钟噶啦，20-20分鐘到啦。即系嗰度100尺，第二十系 啊。冇咁多，其实咧每次咧我都系1分0鐘啦，因为我唔系真系每一个小目先等嘅，我系每个位叫做我开始觉得。見或者開始覺得去咗邊咧，我就會等嘅。除非個位唔等得，例如咩呢，例如好直嘅崖啦，例如好大風， 又話 地方擋風呢啲嘢，嗰啲咧係即係真係唔等得。 不過嗰度不過有時不過今次係啦，因為人夠多咧，就跟住真係好多人啦。其實真係沿途都有，沿途都有人係女，真係喺到嘅。好似我上一次見嗰個女仔咧，係真係完全喺出高山症嗰只，完全喐唔到嘅。我仲 得唔係佢嗰個咧，就唔係話真得咧攰咧，即係喺間小屋後邊攞住成個好似真係服屍咁，係 啊 咁樣啦，嗰種啦， 屈實伏仔喺度，佢大家監聽佢嘅冇事，我冇事。 唔係其實佢有咩有冇係咪真係高山症唔知，但係佢真係咧好攰好辛苦。 好辛苦，我似高山症咯，因為睇英哥咁講就嗰個十八目。嗰個未冇白目添 啊！ 嗰個情況未都未到攰啊嘛！如果你有訓練，我咪高山症，因為高山症呢樣嘢其實同你訓唔訓練冇關嘅，有時相信 體咩都冇關，真係冇關同 體 質、 同 體 能、 一來體質，二來體就係你 身體狀態。 身體狀態即係其實我今次自己身體狀態知道唔好㗎，因為咧第一次住民宿啦，好多嘢真係唔識，真係唔識，同埋真係準備唔足，好多嘢。同埋我就係之前翻夜間，我通宵完咁樣嗰啲咧，連續成個通宵兩個禮拜啊，翻咗兩個禮拜夜間啊，嚟之前，即係準備啲嘢準備得唔夠咁樣，結果咧再加埋嗰晚咧基本上咧我輾轉反側瞓咧，瞓咗3個鐘左右咯。 哇！你真係～我就啱相反，因為之前嗰晚成晚冇瞓，結果一瞓就瞓8個鐘，瞓到鋸嘅聲，第二朝6點鐘唔係鬧鐘響，我唔識起身。好啦，讲个板，讲翻有咩状态？状态差啦，我状态好啲嘅，相对嚟讲。 唔系，其实你瞓，你唔瞓个状态好差咯。我系讲，我你会觉得我系口你啊，脱监你口头讲嘅啫嘛。你有冇咁嘅心态啊？你觉得我系真系唔得，真系状态好定系？ 一般咯，即系唔系话状态好啫啦，但系唔算话好，即系你状态唔系话好咯。但系未知未 冇。你觉得我冇 未知 即系 冇 错唔系喺你嘅格嘅咩？ 喺我眼中你唔算好恶劣咯。 即係喺眼中，我嘅好，我講得好惡劣，但係其實對你講咧，已經係神級啦。 可以啦，即係 唔係已經唔係唔同，已經唔同噶啦。咁啊，行下行到上去，其實跟不斷咁行啦，沙漠嗰度啦，中間其實真係唔係太多嘢咯。 因為你望唔得閒望風景，冇風景 又唔係啊嘛。其實我一路有望風景，不過其實咧嗰度因為始終都係雲帶咧，其實望唔到啲乜嘢。又未去到真係好，雖然真係唔錯嘅天，但係未到真係完全冇雲。 而且都風，而且嗰條路線其實風唔算大嘅，未算好大。即係相比起接第二日咧，風算細嘅。 我唔關事，我會覺得其實係因當然係真係同山嘅零線有關啦。但係我會覺得，因為其實第一日係冇咁濕嘅，係好天啲嘅。第二日係真係。落到嚟都發覺啦，話第二日話落雨啊嘛，第一其實冇落雨啊嘛，我哋第一日就落雨啫，但係第一日嘅吉田登山第一日冇落雨啊嘛，咁啊，而所以其實咧，但係嗰日係氣温真係暖啲嘅，嗰度其實所以你話風大咧，唔會真係爭咁遠，但係真係氣温咧有再加上我哋下晝有太陽啦，所以其實氣温唔算係太。 不算太辛苦的。上個山是的，以外算是我覺得是在比我想中舒服的。風有雲帶又不是有大風那些。好啦，跟上到八合目就真的叫過3000公尺了。 是 的。即是1萬尺了。 就是太子觀了，就是按小葵跪低之處 了。這個其實太子觀其實是即是山小屋那間其實很有名的。因為它剛好就在叫做中間那個點，即是那個位置呢說低又不算，絕對不算低。但係對於一啲平時行山經驗少人嚟講，嗰個位置咧已經極限嚟㗎啦。 同埋啦，當然再加埋間小屋，就係話聖德太子住過啦。 好有名嘅。 很有名的。 但我覺 得現在新的就是小葵出事的那 裡。那我那間停車又叫白木，即是叫做一關，但很奇怪它是半白木白木兩個 的。其實白木之後還有個本白合木和白合木五尺兩個的， 是的， 然後才到九合木的。而九合木沒有，你見到九合木呢基本上呢 得 了少少。爭個百零嘅咁就到噶啦， 所以其實佢唔係九，佢唔係以工程嚟分開乜幾合目嘅，即係我覺得係純粹即係以路嘅艱難性而做分。 其實我咁講啦，即使好似香港嘅馬料徑、行者馬料徑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十公里一段嘅，有啲可能一段係八公里，一段十二公里。其實真係有同佢路程，即係同山形嘅山勢咧係有關嘅啲嘢。當然啦，我唔知佢點 set 啦。咁喺白合木嗰度開始咧，其實自己 feel 到噶啦。我自己咧有，因為有個程度上有啲地方可能啲人逼得滯、塞得滯啊，特登行快少少，或者行啲叫做上落差大少少、比較難少少嘅嗰幾級啦。唔係真係分開路線，係嗰幾級行完，其實真係有反應啦。呢度真係你要行，即係要用多啲氧氣嘅話咧。一過咗個幾步咧，其實個頭即刻有嗡，即係未真係作你個頭嗰種頭痛嗰啲未有冇，但係你會 feel 到自己再嚟就要跪低嘅咧。真係你會 feel， 我會 feel 到，我 feel 到嗰度已經即係不合目後邊嘅，係咪太子管開始我唔記得啦。 大致開始， 至少即係呢個位開始以上咧。應該就應該在這裡開始， 因為關鍵位來 關鍵位了，這個位開始真的會 feel 到不可以勉強自己，不可以快，不可以衝。以我來說，我可以叫做一步步行，可以其實更快，還可以快很多，但是不可以自己的心態就是衝大步大步快炒上去，不行，真的不行，會真的會死這樣玩的嘛。 我自己就我其實我頭痛就唔係，我嗰啲就唔純，唔係關係高山症，而係因為頭俾風喺度吹咧，啲風濕喎，啲雲風咧吹落去，吹到唔得，吹到頭都痛埋。嗰頭痛我知道，因為以前上山影上雪山影相啊，俾上喺行管山上面咧，俾個零下十幾度嘅風狂風吹咗成個鐘頭咧，吹完嗰種感覺係一樣嘅，即係嗰種係好冤痛嗰種啦，冇辦法硬啃噶啦。好啦，就本白木。 哇！你飛咁多嘅， 仲有白木一百好多，嗰度係 龜岩嗰都未講啊！龜岩其實就係龜，其實咧白合木到九其實頭先咧我記錯咧如果你話嗰、那個見到嗰、那個好似高山症咁咧，其實係呢度嚟嘅。 嗯， 龜岩呢邊前後，我冇記錯應該係嗰頭嚟嘅，因為啱啱有啲嘢我記得啦。然之後呢度咧好多呢度反即係由七合木到白合木咧，就真係好好差唔多，即係你每行每上一百米咧。就有一間啦，但係去到呢度咧，其實冇百合木到本百合木咧，其實基本上差唔多咧。一開頭有一間，中間一間，跟住最後一間就冇啦。基本上係散，即係得 散 兩三個位，得三個位。 你走咗，因為之前咧密小山莊個好密集嘅，你會有就會喺行 差唔多到一間小公里頭啦，最大頭啦。 但係佢冇咧就哇，你望到上面小公里，我直情係。究竟我天幾時仲行完嗰條路？完全係算啦，冇理咁多啊。總之就以眼前嗰三公尺， 總之其實以眼前唔係，但係都係一樣嘢就係，其實每間小屋你一出咗轉兩個彎，你就已經見到上面另一間小屋喺邊。 問題就係嗰段差係特別遠嘅，成四五個彎先。 你睇到，但係好似小朋友咁講，我幾時先見到？幾時先行到去嗰間小屋啊？就係嗰種啦，因為真係你行唔行，一來唔行得快啦。二來佢識 set 啦，三來你自己體能開始攰啦，啲嘢即係所有嘢都開始嚟啦，真係所謂嘅撞牆嘅時間就應該係呢段噶啦，你真係會真係唔掂。 係，我覺得全部最難係八木同本合木之間呢段。 我頭先講，其實我覺得差唔多係八木。 我 呢段因為呢段咧已經唔係難唔難問題，已經就係你可唔可以攻地嘅問題。是一样嘢， 但七百木佢中间好处就系佢几间小屋佢分配平均啊嘛。 系啦， 呢一样嘢好处就 即系讲真的，如果你话真系所谓嘅难度咧，百木同本百木中间咧，其实真系都系难嘅， 因为冇补给点啊，变咗就系、是、你一见到就系、是、你心个心态上面，你应该系心已经系已经寒一截嘅啦。哇， 不是吧大佬你不给小屋我看看、啊。 但是我会觉得你其实如果可以由七合木上、正常状态过到八合木的话呢即是你其实有一些东西好像我记得现在太阳好啦又有其他的、关于登山知识由我带着他我街着他啦、嗯、其实呢他就没什么东西结果其实上到八合木至九八合木那些其实是体能问题。我所以的难我就会觉得不是这样东西因为没什么太多需要你去、变化你要去应对的都是慢慢行都是那句慢慢行逐步行觉得真的不真有什么原因都是一句要带头的出声绝对不要悭即使我见到什么事我自己我要带头我都出了声啦、是啦我说我要头的我都说出了声啦跟着那些东西全部都真的要等要头要做要逐步逐步行深呼吸不要跑不即是不要谷 同埋沿途都是同埋沿途因为沿途都有人的咁咧就基本上就每一个弯位都有人去唞噶啦，又系 多人，真系好多人，同埋开始大家唔会快啲外星人喺度噶啦，呢边冇外星人嘅。 同埋就系、是去到嗰度，当你去由七合木开始咧，个山越嚟越静嘅。佢帮你上七合木到八木之后咧，系冇人讲嘢，大家就默默咁行，默默咁行。 讲唔到嘢啦，系嘛？ 冇精力讲嘢噶，一般人嚟讲，因为坐得大部分都系一般人，你冇精力讲嘢噶。 咩？唔停嗰陣時咪 講兩句咯，通常講兩句咁樣嚟。 其實咧，傑特可能真係已經冇心情，佢真係望景嘅。其實我有心情嘅，我都望到嘅，我有能力，我仲有，我係有能力係周圍望嘅。我即係，所以其實有好多嘢咧，傑特好似覺得，就例如頭先咁講啦，每間小屋嗰啲歷史嗰啲啦，講當然啦，要我去影曬咧，一來我其實我自己又未去到咁有文化啦，二來其實我都要真的保住啲力體力嘅，咁我就冇咁去咁白中，我就不斷周圍去揾啲嘢嚟睇啊，真嘅、興趣又未即係咁大。 我係攰到連相機唔想攞出嚟嘅。 去到咁咯，即係咁開始呢度啦。然之後咧，白雲莊、元祖室呢啲其實過咗啦，過咗冇乜嘢。其實間間啲 就富士山 hotel 啦，就本白木啦， 即係就呢間咧，本白木一富士山 hotel 咧就係、是、晏。 一来那间是最大的，其实最算是山中最大的。二来就是它的位置最正，因为呢话高起码都去到本白木啦，离山顶 三千四， 离山顶不算太远。第二都未至于远，未至于话太近到咧，唔近太近太近。 下一间如来光咧，就我哋今次住嗰间， 就系最后一间嚟噶。 最后一间啦，就三四五零，都高五十米嘅。 就八半。 八十五尺，即是八半啦。八半啦，这里，所以他们那里呢，而其实刚刚本八号那个位置呢，其实有三间的。一间呢，富士山 Hotel， 富士山 Hotel 别馆旁边的，跟着还 有呢， 同美馆，三间的。那么呢，他们就住这间就是第一啦， Hotel 第一 来的。这里呢，都是吉田龙须，即是两条线合在一起，就在这里合埋的 了。这个就不要讲了，下来先讲啦，这些。然后呢，那我们过段呢，即是其实我咁我冇記錯，我哋嗰陣時都係五點鐘， 之後我哋五點半去到 如來光， 係啦， 上咗五十米咋，上咗五十米咋。 問題就煙上嘛有，去如來光入但五點半到啦，咁去到 五點鐘啲啦， 哇，入咗去就着煙，跟住就係又瞓咗陣先，人都跟住。唔係，幫我瞓添啊！買咗行李之後， 冇啊！買咗行李搞呢個 食嘢啦， 因為已經約咗六點鐘啊嘛，預約咗六點鐘食嘢啊嘛。 咁食咗個係有啲算係便當嘅嘢啦。 熱嘅， 因為熱嘅啫。咁好啦，食完之後佢係瞓。佢所謂牀其實係一大碌架木造碌架牀，就冇間嘅中間，仲有被俾你冚咁樣有一張被。 因為其實真係會好似，因為其實冇得好似小葵佢哋住得咁舒服啦， 因為人少啊， 因為佢人少啦。如果我哋嗰陣時人少都可以瞓得咁啦，其實我睇到咧結果咧嗱佢入邊叫嗰張碌架牀咧，其實樓底好低，下層樓低，上層樓低高嘅。 因為個尖頂嗰啲嘢嘛。咁、其實咁咧上層下層，如果嗰度坐瞓曬，其實真係瞓曬我哋嗰度。入邊瞓曬，加埋淨係入邊咧，嗰度一行有即係呢個集中營嚟嘅，一二三四五六個六排左右啦。我記得好似係啊，六排定八排啊？好似六排 嘅。冇印象啊。 六排啦，係啊係啊，應該六排左右，一排至少二十人。嗰度成百幾人，淨係嗰間咁樣房仔，嗰間房係百幾人，出面其實佢哋上面二樓又有應該二三五十人咗啦，出面又分啦，出面連個廳所謂嘅叫做食飯，我哋食飯嗰陣， 食飯都瞓人， 食飯即刻瞓曬人，結果係連即係其實連 staff 自己咧，只係可以喺門口嗰度。 唔係嗰個，唔係嗰位係輪班位嚟嘅，即係總之係一定有個人去。 唔係有個人，係嗰幾個位全部嗰幾個，嗰、那個根本就係嗰玄關位，佢全部都係嗰幾個都係 staff 嚟嘅，但係佢都得嗰個位瞓咋。 咁咪佢咁咪仲有一樣嘢，佢要招呼客噶嘛？ 因為一個人喺招呼客啫。係 啦，因為 當然啦，最大嗰個咧就入邊有張牀，應該入邊有啲大啲嘅，係係佢哋嗰幾個三個咧，嗰三四個咧，其實咧都係佢哋嚟嘅，佢都冇其他地方瞓。如果有嘅話，就一個喺度算啦。有多位嘅話，係咪先？ 冇啊，一爆，因為 爆到撲。 咁咧就我七點鐘瞓就瞓十一二點啦。 嗱，但係喺呢個時間咧，超金嘅身體上面咧，突然有啲唔知咩事發生啊！ 你遲曬啦。 嗱，其實真係我自己一貫以嚟行山嘅老毛病嚟嘅。行到即係濕，好似頭先咁講啦。其實七號木到八號中間咧，嗰邊天咧，令到我身即係出汗咧，噏住咧，其實有少少傷風嘅，有少少即係好似傷風嘅反應啊，頭痛啦，我就哇真係頭痛啦。而熱帝 會吹風吹，我就唔知你啦。我吹風吹到頭痛嘅。 而今次我唔記得帶 Panadol。我唔記得帶藥啦。 結果又頭牛牛又乜又屈。 唔係，其實咧我自己咧通常呢啲咁嘅頭痛咧，我知道自己身體呢啲咧，我因為我 feel 我知道唔係，因為我會呢、這個唔係本身性嘅頭痛嚟嘅。而因為一來啦，行山我唔係行緊嗰陣時，好似小葵咁嘅情況跪低，我係真係靜咗喺度，反而唔係運動過下先至開始嚟了，同埋。真係突然，即係我會知道點解嚟了咯。同埋我呢個情況咧，就係我要去似即係所謂嘅上到，我要好似上到下石，做過完之後咧，嘔完屙完咧，叫清咗身體入邊嗰啲嘢，我係冇事噶。其實清咗啲嘢就拍兩粒Panadol 咧，基本上咧我就完全係有條好漢啦。但係我冇帶 Panadol， 結果清嚟都清唔到底。而家諗翻。應該是因為我自己身體叫做感親，即係所謂嘅有少少冷到冷傷風啦，作感冒嗰種冷傷風啦嗰種，其實即係話俾佢聽，你身體有啲嘢啦嗰種情況，而加埋高山，其實應該係因為 輕微高山， 我係應該係我唔係咁講，因為話因為喺高山，我嘅抵抗再弱咗，所以即使係清咗身體入邊啲嘢都。醫唔翻曬，結果仍然頭痛。我係由嗰度七點半，我好記得喺七點半開始頭痛，頭痛到我落山買到頭痛藥為止。我係頭痛咗叫做三點鐘，我哋第二日三點鐘翻到去東京新宿噶嘛。結果我係由七點到第二朝三點，七加六十六個鐘。 好啦，咁係嗱，講到呢度暫且賣個關子先，下一 part 就是攻頂同埋回程。